喂，好，第三節翻嚟就嗰個溝通啦。 系 嗱，你讲嗰个梗系简单啦，即系我买嗰啲又比较撩楞嘅， 系嘛？ 即系等于嗰啲射灯咧，啲石英射灯胆咧， 好热嗰啲系嘛？ 而家 LED 就唔热嘅， 哦，嗰种。 但系咧，嗰啲嗱射灯有好多只脚嘅，有好似啫，好似粒辣椒仔咁啦，两支针咁插落去。 啊，系。 有一只咧就好温阵嘅，叫士塔脚。士塔脚咧点咧？系要两个点上落去，一扭 lock 实咗佢咧，佢就唔跌落嚟。 我真系好怕嗰只钉嗰只咧，我试过以前旧公司咧用嗰只啦，甩咗一只脚卡住咗喺上面。 系啊，咪 你成个就要换噶啦， 冇人用呢啲噶啦，因为佢咧以前嗰个头咧就系用嗰啲嗰啲石啊，就好襟嘅，用石面嘅，但系而家唔得啊嘛，唔准用啊嘛，咁啊就用咗第二只脚咧就唔襟嘅，而家兴嗰啲叫士塔脚， 即系你讲边只， 换个钢管你就知噶，钢管咪有一粒拧，有一粒士塔嘅，佢哋拧落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死啦，佢咪叫士塔噶， 佢叫乜嘢？ 我真唔知代号啦，系咁揾啊！呢个系叫咩代号咧？今日死啦！即系系咪 揾十世啦？要 即系等于我上网咧，我谂住揾件长衫。 你噏长衫揾乜嘢？系 咁啊，死得啦！佢唔知叫做咩衫嘅 中山装嘅，即系总之系有文化地嘅。 即系如果你打背囊嘅那嘢啦，要背包嘅先知噶嘛。即系有时两地文化咧，就呢个麻烦啦。 我覺得是不知道是不是中文太難呢，即是講真的中文特別難的。即英文呢很簡單一個 bag 啊諸如此類啦，就從來都沒有這個問題的。即 even 我在 internet 買東西都很少有這個問題 的。不是啊，就算我們香港人你不慣買你都死啊，他都不同叫法的嘛。 所以是中文好心咯。 即我們你買支螺絲批，我們叫螺絲批大佬啊，英文叫轉子的嘛。你明唔明啊？ 你讲真噶？ 系啊，譬如我哋你士巴拿，你知系咩啦？ 我知 道。佢哋叫扳手噶嘛？你唔出事啊，大佬？点解叫法都唔同？ 明 白 外星语言啊！ 终于你要明白到点解我唔去淘宝买嘢嘅原因。其实因为我系唔识中文。 我哋识都死啊！ 我唔识佢哋嘅，我应该 identify 多一次，唔系讲多一次。我系唔识佢哋啲中文，所以 that's why 我系去唔到淘宝买嘢。 我哋识都死啊！你初初唔惯，因为佢全部用晒嗰啲语言转晒 啊 嘛， 变咗外星话咯。其实系好似对于我哋呢啲人讲，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都几聪明，有一堆人识喺嗰度买嘢。 唔系你买得多唔知 道。你习惯咗咧，即系你买得多咧，你即系变咗，你会熟咧，你就知道应该用转咗系咩语。 喂，唔系应该咁讲，我想问嗱 ，Google 咧就好伟大噶啦，你用除咗写字之外，又可以用图去 search 噶嘛？我想问我哋呢个伟大嘅祖国嘅淘宝啦，或者系天猫咧，可唔可以用图？系咪可以 upload 张相，跟住揾嗰嚿嘢？ 系啊， 有噶啦， 一 scan 就得噶啦。 哦，咁好啊，好啊。 你对住个，对住呢嚿嘢一 scan 咁得噶啦。 咁唔使啦，唔使讲啦，你咁样 scan 咪算咯，使鬼学咩？ 有时我揾唔到嗰张相噶嘛。 咁你又唔啱啦。 系嘛？ 即虽然我都唔啱，因为我都唔识。 咪就算你揾到嗰张相，都见唔到个脚噶嘛？有时买嗰啲灯胆咧，但我佢就系买，佢哋唔知啊！我见佢两个研究好耐嘅，又唔知咩钻石级、皇冠级啊，又边间？ 佢讲紧系嗰个评级啊嘛。呢、這个我都想讲一讲嘅。其实咧，大家即系嗱，譬如话，如果佢睇到呢啲嘢咧，即系佢都会睇嗰、那个。pose 啦，即系嗰件物品嗰个 pose 啦，嗰个评语噶嘛。 嗯 嗯，你咁佢哋睇完个评语，越多评语佢先会买噶嘛，系咪先？我相信佢哋都系咁样样，然之后先决定买唔买嗰件货噶嘛。你都会咁噶嘛，系咪？ 我唔识。 你知唔知其实而家咧有好多打手会出现？ 梗系啦，呢个都听，我都想讲。 线稿嘛，嗰啲线稿 啊，咪即系等于咧，点解我哋会中意喺 Amazon 买嘢咧 ？Amazon 大部分都唔会造假。eBay 都有造假，即系讲真嘅 ，eBay 已经即系好耐之前有造假，已经知噶啦。 最攞命就系有啲线稿 咯，咪咯。 你知唔知咩叫线稿？ 即系自己，我当我买 有一 个嗰啲。 呢、這个线稿系点嚟？因为以前咧， 线稿系乜嘢？我知 线稿咧，点解以前咧？就因为你以前劏嗰啲叫做咩线咧？嗰只你每劏一次咧，就会登段广告，话俾人听，喂，今次有呢只嘢食啊，咁啊登呢段嘢出嚟，啲人就会去买嗰只。啊，嗰只叫咩线啊？系啦，所以咁嚟嘅 门线， 唔系好大条嘅嗰啲咩花线啊？嗰啲叫系啊，咁嚟嘅 哦，咁得意原来系。 咁但係我哋知道本身我哋嘅線稿嚟講就已經通常廣告啦，即係等於話呢個係廣告，即細細粒字跟住成版嘢係賣咁多嘢噶嘛。 但係某啲 即係由個商家即係要求你寫一啲嘢， 有個品牌好大鑊嘅喎。 嗯， 即係你即係嗰個品牌咧就專講食嘅。 嗯。 咁啊！啲人好中意睇嗰个睇嗰个嚟去揾食嘢噶， 通常都唔 系啊。 嗱，你俾钱要俾钱噶嘛，入去嗰度。 系以前就唔使。 佢就会揾啲人帮你写线稿嘅。 系 好啦，到你话喂，我唔续约喎，咁你拿嘢啦，佢就揾人写衰你。 系有写衰噶？ 系啊，可以咁噶、啊。 我哋知道 帮衬我咪写衰你。 有一段时间有堆 KOL 食评嘅 KOL 啊， 无论其实食评之余咧，美妆嗰啲咧都系嘅。 其实有时好易分嗰啲，咪线稿啫。 早排咧，其实咧有一两个 KOL 没落啦， 嗯、 都系因为呢一啲嘢咧，佢哋唔诚实地去讲啊。 嗯， 即系呢个可能系有广告成分嘅。 系 咁，佢哋冇讲，然之后可能系嗰件 product 本身其实唔系咁好嘅，有人用到敏感，嗯、甚至有人用到系、嗯、即系之類啦，咁加上佢嗰、那個啊態度回應嘅態度又唔係咁好啦、嗯，所以就造成咗佢沒落咯。其實呢一個線稿問題唔淨止係 KOL， 唔即係唔淨止係你話嗰啲啊 品牌 啦。 其實而家都係即係咁講啦，再演變落嚟就係變咗喺 internet 買嘢都有呢、這個即係嗰啲 review 我哋嗰啲叫咩 comments 定 嗰啲所謂嘅 review 又係有我哋叫做我哋即係我哋叫做有水分咯，即係水分其實都係有啲 即係 I mean 喺淘寶嗰啲叫乜啦？咩 评语评价 吓，嗰个位其实嗰啲真系好 Q 稳笨咯，你要真系估究。 即系我哋睇嗰样嘢以前咧，即系以前初、嗯，即系以前啱啱淘宝开始咧，其实未有咁个范围咧，冇发到咁广泛嘅时候咧、 嗯， 其实我哋好多其实都系好正常嘅、 嗯， 即系嗰啲评价评语未有兴起咁多打手嘅时候咧，我即系我同我妹系买嘢精嚟噶嘛，咁、 嗯、 啊会即系中意睇噶嘛，咁。以前咧就係會係即係會係覺得啊都幾真實，可以反映到佢嗰個賣家提供嘅一個貨品啦、 嗯， 或者服務質素啦、 嗯。 但係而家咧唔係嘅，而家嗰啲咧係佢可能幾百個、幾千個好靚仔嘅 comment， 但係或者一啲所謂 review 咧，你真係唔係斬半咁簡單啊！ 其實講真 的，你兩截咗佢啦。 喂，你講真啦，你一睇。其實你如果你去過呢度買嘢或者食嘢。你有冇写成千几二千几字去赞嘅？ 唔系啊，因为 呢份有相咧都系假 嘅。咪、嗯、咯，唔系啊，你会唔会写成千字去赞嘅？你知道啊，呢个几好食啦，啲味啱我，咁就算噶啦。 系啊，系啊。 系佢食得唔好，你就可能会写成千字闹佢啦，或者服务差。 唔系，其实讲真咧，有阵时即系。即系咁讲，除咗呢个网上问题啦，咁、 嗯、 其实都有一个，我觉得啊， 嗯、 有样嘢出现咗嘅，啲嘢好食，服务态度唔好，你使唔使千字文去闹人呢？ 唔系啊，即系 你信完咪算咯，即系我唔知道而家啲人嗰、那个，不过我知道你讲乜嘅意思啊？点解啲人会咁得闲写成千字去喺个 review 度赞嗰件事？但系我觉得系咪其实而家啲人都有啲问题呢？即系你会见到其实人通常都系懒噶啦，啱啱先？你会唔会真系唔为钱写一万几二万字咁摆上去咧 ？Forward 有嬲咯，就头先投诉咯，个文化咯喺度咯。 系嗰扇嗰啲系叫大花扇啊，系啊， 大花扇 扇啊，食嗰啲扇啊，而家有噶，但系而家冇登稿咯。 你一讲食佢几， 因为 几醒神咧？ 因为点解要登条扇稿咧？你当劏咁大条扇，未必卖得晒噶嘛。 哦，即系佢比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嗰啲咁多仔嗰啲咧， 好多嗰啲黄花大扇好大条啊，系啊，咁你 蛇嚟嗰啲， 你未必食得晒噶嘛，未必卖得晒噶嘛。佢登嗰条扇稿，喂，我今日有大扇煲，咁你哋个个嚟 啦，咁样 即系等早期嘅团购啦，即系啊。咁你哋即系嗰条线啱啱够十个人食嘅，咁你有十个人订，咁、啊、包唔会蚀本啊嘛，所以就登定啲线稿咯、 嗯。喂，讲起团购咧，即系你即系嗱，你可能你唔会即系玩团购啦，上网 系。 你觉得团购啦，通常系卖啲咩嘅？ 好多嘢都有嘅，食啊乜鬼都有。 唔系你通常见到咧？ 通常见到啊。我见到啲餐厅团购咯， 酒店嗰啲咩自助餐啊， 茶餐厅都有 啊，茶餐厅啊，或者系有时可能买下呢啲咁嘅电器，譬如话一啲我哋叫做系咪 portable chargers 嗰类嗰啲嘢啦，即系尿袋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叫做系咪无谓嘅嘢咧？ 嗯， 身体检查 都有得團購。 我、哦、有買二送一嗰啲朋友， 嗯、 然後跟住。想唔到嘅，你明唔明啊？呢啲服務即係平時咧，通常係咧，你去可能診所啊，或者啲私家醫院之類，或者你可能跟保險啊，佢推薦你去買，去做埋噶嘛。 嗯、 即係冇諗過會有呢啲咁樣嘅 servicing 呢啲咁樣嘅嘢都有得團購噶嘛。 嗯、有冇試過驗身團購？我未試過。 我諗有得一樣會有團購啫。 誒、欸，我知。 乜嘢 即系冇人会集体嚟噶， 我要等佢讲出嚟。 你咪好似复诊咁，成扎人喺度排队。我谂啊，得一样会有团购啦，绝对。 嗰个如果唔系，如果嗰个有出团购都好，买定先。 唔系系啦， 储定啊嘛。 你排到。 唔知 喎、啊，你订几时噶、啊？ 唔系，跟住我都唔知道我几时嘅，但系你等一下先啦。 我谂迟啲可能有， 应该得噶。 系啊， 不过佢 concert 都系咁啫嘛，但系只不过有冇 deadline 啫，因为通常嗰啲有 deadline 噶嘛，而家啲。 喂，佢嗰啲唔介意做团购噶。 其实一样啫嘛，待定先啫嘛。 系啊，佢唔介意做团购啊，反正佢啲预咗有咁多生意啊嘛，系嘛。 分享一下有一样嘢咧， 其实我哋会唔会唔明我哋讲？ 我哋谂讲出嚟啊，所以我即刻杂乱个病，唔好意思啊。 即系我系讲有一个行业，喺一个古老嘅行业，就应该冇团购呢样嘢嘅。 嗰、那个唔算古老，几时都有。 话咩唔古老啊？ 几时都有噶啦，但系 唔系啊，就咪古老咯，汉朝啊，即有人类就有噶啦。个行业仲古老， 啱啱啱， 即系咧两个咧恰我咧后生咧， 唔系你 资格， 你都扮唔知喎喺度。 我要你讲出嚟， 我梗系冇讲啦，系咪啊？ 都唔系啊，讲嘅 系啦， 有乜所谓啫？殡仪咪殡仪咯，啱唔啱先？一喂，咁始终都会死噶啦，人啱啱先？ 好似唔系讲殡仪喎。 咦，我都系咦。 我都谂到佢嗰样喎， 你讲乜？ 我真系谂到佢嗰样喎。 我唔系讲殡仪， 即系买寿板嗰啲咧，系咪可以买？大家一齐买定平啲咁样。 系啊，有可以。 哇！你两个， 我已经谂到呢样嘢噶，真系。 因为你系先人啊嘛，我哋只会谂嗰样嘢。 你两个系比较清，你两个 叫 你 青龙灵咗， 你系比较清纯嘅。 吓，你谂边样？ 吓，我系即系我讲嘅团购嗰啲系寻花问柳。冇理由你即系某某某某青春少妇，冇理由一百个人去团购。嗱，我哋呢一百个人一定会帮衬你，边个折扣我哋？ 大人唔可以咁嘅，大人。 咁、 okay? 我真系谂佢排队排到边度啊？ 啊！ 通常唐楼嗰啲排到顶住人哋成条楼梯啦。 唔系啊，你真系嗱，你心谂，永远嗰个人咧都觉得自己系第一个帮衬噶嘛，你冇。成百人去帮衬嗰啲， 唔系嗰啲系必喎，要 我想 讲 系咯，因 为 你知唔知团购咧，佢会咧侧边咧你要揿购买隔篱咧，你知唔知好大镬系咩啊？你一定唔成功，一定唔系第一个咯。我话俾你听，嗰啲男人啲字嗰啲嗰个心咧，好似玻璃咁即刻碎到一地咯。 唔系咁你 喺个购买侧边，我讲埋购买侧金。已经第几团成团啦、 啊 哎？ 你系第几团啦、 啊哎？ 所以咪话系咪即刻碎到一地都系咧？ 所以我哋个谂嗰样嘢正常啲。 我问下嗰、那个，我真系问下嗰个行业有冇团购咧？ 唔成功嘅一定唔成功。 唔系，其实咧，service 嘅嘢就好难讲，应该有嘅、嗯。即系你连按摩都有啦，揼骨，但系真在系咪嗰个？ 按摩都有团购噶 ，facial 按摩系咯，好多。 咁其实系得嘅，但系你唔好谂住系第一手咯。 系，唔系即系咁讲啫？ 碎到一地都系啊，个心玻璃。 唔系啊，佢哋又实唔会嘅，有乜关系啫？系、 嗯、 咪都知噶啦？ 佢话要第一个嘛，你明唔明啊？男人 咁嗱，如果佢哋谂紧第一样嘢，陈花问柳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嗰、那个要必嘅。嗰、那个第一个嗰啲叫系咪叫初嘢啊？我冇错啊？ 咁啊唔会啦，咁我嗰啲全部都系 唔系咁？你以前传统 手技 系咁， 嗰啲熟手技工嚟啊？ 唔系你讲以前嘅传统都已经咁叫。 喂啊！我哋要出 caption 噶啦，真系要十八禁噶啦。如果唔系会俾 YouTube 封顶啦，又 唔系重点个问题咧，系我唔会写 caption， 系你写啫。 唔系啊，咁佢会听噶嘛？你知唔知 YouTube 嗰班 engine 佢会乜嘢噶嘛？又会俾人封顶噶啦。 我哋嗰啲又唔系。 喂，我哋讲得好正经咁团购， 唔系啊，再沿途落去就出事啊！我要阻止呢个意外嘅发生。 我哋估，喂，我哋又冇粗口，又冇粗言秽语，乜都冇。我哋研究紧某一嗰啲行业。 即系如果系嗰个行业，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叫做？ 佢开始咧想分析啦，越嚟越沿途呢样嘢，我要斩一斩佢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我真系觉得呢行有冇得团购啫嘛？ 系有嘅，但系点样变化咧？我哋 要 点样喺下边私底下倾啦？因为咧就如果唔系咧，就出唔到街就唔系咁好。 我哋要出嗰个咧三。个型有三画嗰个咧，你明唔明啊？ 唔系，因为 我哋无所不谈咯。 唔系，因为 YouTube 有样嘢， 系啊， 差啲讲咗 啊。 保護法咧，佢哋係好即係佢哋好敏感呢樣嘢嘅， 即係所有所有 sex 嘢都係 啦。即係如果係我哋冇粗口咧，佢哋都會 即 係 related to 嗰樣嘢咧，你就要寫個名，跟住就變咗黑咪掹咁樣，你要撳咗 agree 咗，你先可以繼續攞。 嗰個動作都要撳嘅，叮咚叮咚咁樣先到團購。 即係我夠十八歲。 叮咚我团购啊，第第我买一飞咁 啊，因为你要够称你先去买飞。 O K， 呢节又够钟添， 又欢乐地过咗啦。 一阵我哋第一阵翻嚟再讲。